小朋友，现在让我们来学习数学减法口诀，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念。 十减一等于九， 十减一等于九， 十减二等于八， 十减二等于八， 十减三等于七， 十减三等于七， 十减四等于六， 十减四等于六， 十减五等于五， 十减五等于五， 十减六等于四， 十减六等于四， 十减七等于三， 十减七等于三， 十减八等于二， 十减八等于二， 十减九等于一， 十减九等于一， 十减十等于零， 十减十等于零。 九减一等于八， 九减一等于八， 九减二等于七， 九减二等于七， 九减三等于六， 九减三等于六， 九减四等于五， 九减四等于五， 九减五等于四， 九减五等于四， 九减六等于三， 九减六等于三， 九减七等于二， 九减七等于二， 九减八等于一， 九减八等于一， 九减九等于零， 九减九等于零。 八减一等于七，等于六， 八减二等于六， 八减三等于五， 八减三等于五， 八减四等于四， 八减四等于四， 八减五等于三， 八减五等于三， 八减六等于二， 八减六等于二， 八减七等于一，等于三， 七减四等于三， 七减五等于二， 七减五等于二， 七减六等于一， 七减六等于一， 七减七等于零， 七减七等于零， 六减一等于五， 六减一等于五， 六减二等于四， 六减二等于四， 六减三等于三， 六减三等于三， 六减四等于二， 六减四等于二， 六减五等于一， 六减五等于一， 六减六等于零， 六减六等于零。 五减一等于四， 五减一等于四， 五减二等于三， 五减二等于三， 五减三等于二， 五减三等于二， 五减